详情请咨询微信手机同号18901196670，18901196670。 手阔步，不留一丝遗憾。

收拾就出手啊，风风火火闯九州啊， 该出手时就出手啊，风风火火闯九州啊。 哎呀你儿呀，哎儿呀， 哎呀你儿呀，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，该出手时就出手啊，风风火火闯九州啊。大河向东流啊，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， 参北斗啊，参北斗啊， 说走咱就走啊，你有我有全都有啊， 全都有啊，一路看见风一走啊，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，出手时就出手啊，风风火火闯九州啊， 该出手时就出手啊，风风火火闯九州啊。 哎呀你儿呀，哎儿呀， 哎儿呀，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，该出手时就出手啊，风风火火闯九州啊。时就出手啊，风风火火闯九州啊， 该出手时就出手啊，风风火火闯九州啊。 哎呀你儿呀，哎儿呀， 哎儿呀， 哎 儿呀，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，该出手时就出手啊，风风火火闯九州。 信守，玉珠如素，把多少柔情。

总是给人一副坏男孩的感觉，可是他也是一个暖男。一直有关注他的新浪微博，里面有写到这样的一条内容啊，他说昨晚临近零时，老婆突然要求去吃麦当劳庆祝生日，吃完了汉堡之后呢，他的老婆就说再也不是嫩妻了，但是你在我心中呢，永远是那个24岁又智慧又可爱的女孩，我的好老婆30岁生日快乐。看到这一段啊，真的觉得他是一个很暖心的男人了。这里是美所谓的麦克风，我是彤彤，继续来听源泉《孤独的花朵》。 孤独的花，说 其实一直以来提到源泉这个名字，大家总会想到的是文艺、气质、独特之类的形容词，不知道你是不是也会这样想呢？他最早当然是一个演员了，但是他也唱歌，他的歌其实还是挺让人惊喜的了，就像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一首《孤独的花朵》。继续的这一首呢，大家应该都会唱，是《还珠格格》里面的《有一个姑娘》，但是这是李荣浩改编的版本，一起来听一下到底改成什么样了。 姑娘啊，是那个姑娘啊，你就是这个姑娘。 好音乐九五九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。

在每一个夜里被你侵略，是我对你不了解，还是我不懂拒绝？如果你想要的只是风花雪月，何必在乎我是谁？ 戚贤的爱情傀儡，我要来说一说这首歌的故事了。据说呢，是在他女儿出生的时候，他正在香港拍片，临产前委屈的妻子在电话前是大声的哭起来了，而在电话的另一边，巫启贤的心也是一下子揪了起来，于是他赶紧托快递订购了999朵玫瑰送到了他的床前，可是在电话当中仍然是没有传出笑声。在那一晚呢，巫启贤觉得很愧疚，于是就创作出了这一首伤感缠绵的歌，曲名呢就叫做爱情傀儡。那这首歌呢也是成了日后巫启贤走红内地的主打歌。 OK， 继续来听到下一首歌，那英花已开满就相爱。 春的风绕过我裙摆，雨停了，天显得好空，那爱呢？它在热闹什么？回忆它留下了指纹，并没有给生活淹没，幸福是否会开花结果？未来未必回来，而你的爱都一直存在，幸福住了一块，花季会再来，花一开满就相爱，春风对雨的依赖，我等待为你飞舞的姿态，花一开满就相爱，离开害羞的

你的王牌，拿王牌谈个恋爱，爱我不想把你教坏，还是听妈妈的话吧，晚点再恋爱吧。我知道你未来的路，但妈比我更清楚。你会带着学习的工具，在书包写东写西。当我建议最好写妈妈，我会用功读书，用功读书怎么会从我嘴巴说出？不像你说说要教你用功读书，妈妈教给你的毛病，你要好好的收着，因为母亲也闹着，我也告诉她我还留着。对了，我会遇到我主人帮，所以你可以跟同学炫耀，多少未来是你爸爸。 周杰伦呢，曾经有歌词是成为了高中生的考题，甚至有大学生是以周杰伦现象当作一个论文的题目。而这首《听妈妈的话》呢，也是因为他浅显易懂的歌词，显露着